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已经过去的这一周时间当中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着重跟大家介绍了老年人权益的保障。在上周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说的是老年朋友的理财纠纷以及陷阱。在本周一和周二的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说的是涉及到老年权益维护的一些其他的问题。这里呢，主要是赡养啊、继承啊、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把关注的视角再转到案件的执行之上。我们知道呢，今年年底呢是决战执行栏的最后一年，如何能够使案件得以更好更快的执结，成为了摆在很多法院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除了加入到执行黑名单之外，不管是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这都是使案件最终得以执行的不同的方法。而很多老赖可能会想，案子拖了好几年没有执行，那是不是我交了案款就不会被处罚了呢？如果说老赖们这么想，那就错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老赖啊，就算是交了案款，最终法院还是对被执行人进行了处罚，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今天的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讲一讲。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的李楠法官。李法官您好。 你好。 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起执行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就是，虽然说这个被执行人呢已经全部缴纳了一个执行案款，但最后咱们还是把他给拘留了，是吗？ 对， 对， 是吧？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想，那我钱都交了，为什么还要拘我呀？所以今天咱们就通过这个案子跟大家说说，有的时候啊，咱们法院最终执行部门确定是不是拘留就是跟他整个在执行过程当中的具体的行为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不仅仅是说只要我钱交了就不拘留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案子提醒我们大家，如果说您真的在涉及到有一些案件的话尤其在这些案件当中您是这个被执行人的话，那么一定要主动履行这个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要么的话您面临的就是这种现在越来越强力的这样的制裁，尤其是对于老赖们，是吧？那咱们呢先把这个案子来说说啊，这个案件这个当时这个纠纷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这个案子的案情比较简单，是2017年的这7月份，蔡某被执行人向刘某借了1万多块钱，但是 就一万多块钱， 对， 不多， 就一万多块钱， 嗯， 然后呢，但是到了这个还款期限，这个蔡女士就一直没有还。然后刘女士就到海淀区人民法院这个起诉了。 他们两个人是这个朋友关系认识吗？是同事啊？ 对， 同学还是 朋友关系？朋友关系。但是呢，这个蔡女士就一直没有还。然后其实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蔡女士对这个刘女士出示了这个借条，就是一直没有不存疑义， 就是当庭就是认可的，同时呢他还是出庭了，就是没有缺席判。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的这个事实认定比较简单，就是法官在事实认定部分，就是从判决书上来看，在法官在事实认定部分也只是做了几十字的这个认定，因为这个蔡女士对这个借款的事实嘛， 不迟疑， 不迟疑，所以说判下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案子难就可能是难在执行环节，虽然这个标的较小。 其实您看这起案件案情也很简单是吧，作为这个欠钱这一方啊，他也认可。 对， 那在执行过程当中怎么就遇到问题，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在这个案子呢，就是今年我们在六月份立案之后，第一时间向这个被执行人发放了这个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但是 就是蔡女士是吧？ 对对对，但是呢，一直没有收到蔡女士这个对财产报告令，就是反馈给法院，没有反馈回来。然后呢，这个案子我在发现这个案子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我又发现这个案子标的比较小，为了更快的这个维护好这个申请人一方的权益，我及时跟这个蔡女士取得了这个沟通，通过电话。电话很顺利的接通了，但是蔡女士呢还是表示说，然后没有履行能力，然后当我问她有没有还款计划，能不能形成一个还款的协议的时候，她也说不可能， 不可能， 对，态度非常坚决，就是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当时呢就是在电话里嘛，在聊的过程中，她突然自己说了一句，说法院不是冻结我账户了吗？你们没有冻到钱吧？有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听完之后心里就一惊，哎呀，这个为什么他有点得意的这个样子哈？然后我就继续问，我说这个是冻结你账户了，有什么问题？他说之前我就把卡取消了，就把这个银行卡取消了。心里一惊，我说什么叫把银行卡取消了呀？ 对啊， 我说这什么意思呀？然后蔡女士就说，就是我提前把银行卡里的钱已经取出来转走了。 啊，他直接这么说的是吗？ 对对对，我当时就更震惊了，因为在我接手的这些案子里，这么就明目张胆的跟法院说我把钱取走了，你们执行不到，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当时就是 很少有人这么嚣张， 对对对对对。当时因为是隔着电话嘛，不是面谈，所以说我为了防止他就是说打草惊蛇，以后不来法院没法进一步开展下一步工作，所以我还是心平气和的说，我说那你这个事儿有点复杂呀，就约了一个时间，让他这个下周三约的是。来法院来谈一谈这个事情。 哦，他答应了吗？ 当时是答应了。 是答应了。 但是他提了一个条件，就说他不想跟申请人见面，不想跟申请人见面。然后当时呢，为了这被执行人能顺利的来法院，我就是说答应这个请求，你可以先来谈一谈，我看看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他也很爽快的答应了。 答应了。哎，这里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咱们在给这个蔡女士啊，就是被执行人打电话之前，真的是查了她的账户了是吗？ 对，是冻结了账户了。 那账户里真的没有一分钱没有吗？还是 咱们账户里就冻了几千块钱，冻了四千块钱。 哦，那些标的额就一万块钱，动了四千，还剩六千多块钱，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标的较小，咱们认为他是应该是有履行能力的，所以及时跟他打了一个电话沟通了一下。 他那个也没有别的其他的财产了吗？ 咱们没有查到，咱们通过线上的查控查控是没有发现他有财产。 蔡女士是个多大年纪的一个人？她有没有正式的正经的工作呢？ 五十多岁，没有正经工作。 哦，五十多岁， 对对对。 哎，那现在是跟这个蔡女士约好了，星期三过来谈， 对， 是吧？ 对 对。 那到了那一天，她来了吗？ 那天她没有来， 没来， 没有来。 哦， 其实我之前感觉是不会来，然后但我当天就给她打一个电话，我说等了你上午，你怎么没有来啊？她说法官，我今天牙疼，实在是太疼了，去不了。我说行，我说那下周来吧，又约了一个周三。然后呢，他下周 又答应了吗？ 他还是答应了， 还是答应了。 但是呢，我又等了一周，他又是没有来，没有来。我又给他打一电话，我说那个你怎么又没来啊？他说我还是牙疼过不去。然后我这时候呢， 牙疼就过不去， 对 吧？ 对， 牙疼影响到腿了。 我这个时候呢，就想不太相信他能来了。我想可能是需要去上门找一下，做一个财产调查工作什么的。就没抱希望。但是下一周他来了， 真来了， 下周的周二来了，主动给我打电话，说法官我到了。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哭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嗯，到了之后呢，那就聊聊吧。 对，到了之后在谈话室聊聊吧。 嗯， 然后第一项咱们还是申报财产，因为之前咱们的那个财产、那个财产报告令他一直没反馈回来，咱们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报告、还是让他主动申报财产。 嗯， 那在申报财产的过程中呢，他就说我没有履行能力，不需要申报呀。我说这是法律规定呀、按照法律规定你要来申报财产呀，民诉法有明确规定的呀。 嗯， 然后他说， 就是通过您啊见到他以后哈、他给您的第一印象真的是那种就是说经济非常拮据啊，看起来是那种生活很窘迫的那样的一个50多岁的中年妇女吗？ 从这个穿着打扮来看，应该是一个正常家庭的这个一个妇女。应该是对10000多块钱，我觉得是有履行能力的。 您继续跟大家说哈，然后呢， 申报财产过程中，他就是态度比较坚定，就是说没有钱。我说那你填一下吧，大概的房产、车辆的银行，我特别强调了一下银行，因为银行卡咱们冻结了，知道它里面有4000块钱。 嗯， 然后他说我没有钱呀、又重新问了一遍。我说你这个银行卡里一分钱都没有吗？他说没有。就态度非常坚决。 嗯， 我提醒了几次，他都说银行卡里没有钱。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已经掌握了他这个之前的那个通过线上查控，已经掌握了这4000块钱的财产线索了。 嗯， 我就说你这就违反财产报告制度了。我说已经掌握了你的证据了。 嗯， 啊、你这证据有4000块钱。我说你这是虚假报告财产呀、然后他当时听了之后就非常紧张，就说、这个钱我借的别人的，别人给我打进来的，这不算我的钱呀。他说话比较紧张，然后我就继续问他、我说别人给你打的，我说为什么别人给你打钱啊，你借这钱干什么的呀，谁给你打的呀、然后他就说不出来了、其实咱们可以判定这4000块钱在他的户名下应该就是他的财产。 嗯， 对，他不能说一分钱都没有。 嗯， 这肯定是说向法院虚假报告财产。 嗯， 当时我就说要考虑对他的拘留问题了，因为他虚假报告财产第一项就不过关、来到咱们这儿。 那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这种虚假报告自己的财产， 对， 法律上怎么规定的，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民诉法241条有明确规定，这个逾期报告、虚假报告之类的，这个违反财产报告制度都可能会受到法律的这制裁的，比如说拘留。这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 有罚款吗？ 对，也有 罚款。 对， 那您继续说，后来呢？ 我一说这个可能会拘留，然后他马上就说、那个法官不要拘留，他就说我现在能履行，一下就能履行了。 马上就能履行了。 马上就能履行了。 嗯， 我说你怎么履行啊？说我现场就可以转给他钱。我说那你钱怎么转呀？银行账户冻结了。他说我这个微信里有钱，微信里有钱，马上就可以转。 这么痛快。 对对对，非常痛快。我当时一看，这不但是违反财产报告了，就是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这种。他现场就要给申请人转，然后我当时就给申请人这个刘女士联系了一下，我说这个他要给你转钱，他们因为之前是朋友嘛， 有微信， 我说你注意查收一下。 也没删是吗？ 对，没有删。 没删。 还能聊天。然后这个蔡女士当时就给这个刘女士转过10000多块钱去，按照标的转的。 真的就直接转了。 直接就转了。非常快。转完之后我又联系了一下这个刘女士。刘女士说、哎，我把钱已经收到了，法官，非常顺利。 那其实这个案子执行到这里应该就算结束了。 对， 这个案子执行完了，是吧？ 从申请人的角度来看，他的权益是得到了维护。 对对对对，后来呢？ 咱们一看这个情形，虽然是这个案子，但是它存在这个虚假报告财产、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这么一个情形，以之前的这个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这个情形，我们还是决定对他就是采取这个强制措施。最后，因为他有履行能力，因为他已经毕竟也是履行完了，我们综合各种这个情况吧，还是对他这个拘留了5日。 还真拘了5天， 真拘了。 从他，因为他毕竟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了嘛，还是一个女性。那他当时就是说，那我已经把钱执行了，你干嘛还拘我？他当时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对，有反应。因为在很多被执行人的这个意识里，或者说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常识，就是说我欠钱， 别管我拖多久，最后我给了钱，你法院就不该制裁我了。 嗯， 但是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你必须要规范全面的履行你这个义务。 嗯， 你是被执行人，财产报告令你必须要交，如实填写，全面的填写。 嗯， 然后呢，当时他情绪也是比较大嘛， 哦， 然后咱们给他做了一下释明，就告诉他怎么怎么样。 嗯， 哎，是你是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这一项。 嗯， 并不是说交了钱就可以，就是说没有事儿了。因为他确实咱们掌握了他这4000块钱财产线索，所以证据也比较充足， 嗯， 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那当他知道他真的就会面临这样5日的行政拘留，而且是躲也躲不开，只能是送到拘留所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状态？他有没有表示说比如悔意啊，自己说做错了， 还是比较后悔，比较后悔。 嗯， 这个就是释放的那天他先给我打电话了，打电话就是那个说表达了就是说在这个拘留所里深深的反思了，感觉就是说不该不配合法院的工作， 嗯， 就是不该对法院这个态度这么强硬，有履行能力嘛，应该及时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来履行自己的义务。 嗯， 他当时还写了一份检查， 哦， 检查拿过来了。 像这种拘留啊，拘留5天，等到5天期满之后，是他就可以到日子拘留所的直接把他放出来，还是需要咱们执行法官过去？ 咱们有一个拘留决定书，然后通过咱们的一个法警给他，哎，解除拘留的决定书，通过咱们那个法警直接给拘留所送过去了。这个拘留和送拘和解拘应该由司法警察来完成。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这里要想问你一下，就是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第一个问题是这种财产报告制度哈， 嗯， 一般情况之下它是一个表格是吗？ 对对对， 啊，它都需要填一些什么样的财产，提交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个财产还是非常全面的 啊， 不动产，这个比如说这个 房子， 对对对，然后车辆， 嗯， 然后银行账号，银行账号里你要申报你这个银行账号这个卡号以及它的余额，这些都要，理财产品也要填进去，股权、知识产权，这些都要填的， 都要填， 对对对对， 啊，还挺复杂的， 对，咱们那个表格一般给被执行人发放的时候，这些表格里都有，这些都列明了。 嗯 逐一填写。 那按照法律规定，他要在多长时间之内把这些填完？填完之后是怎么交到法院呢？ 咱们要求的是立即申报，一般会给他几日的时间。 嗯， 然后呢，他有的是邮寄过来，有的是就是能自己提交过来。 我也知道咱们法院不是可以这种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是吧？ 对对对， 可以主动去查询。 对对对， 那既然可以主动去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他在填那个有什么用呢？ 这个一个是说咱们可以提高咱们的执行效率。 嗯， 如果说等待法院查的话，这个财一个就是根据财产报告令上的内容，可能大家也能感受到这个财产比较分散， 嗯， 种类非常多，如果法院逐一来查的话，会影响这个司法效率， 嗯， 特别是执行效率，影响这个申请人权益尽快实现能得到。 嗯， 第二个是说呢，从咱们现在这个网络查控系统来看，有些东西咱们在网上还不能及时的得到反馈， 嗯， 就是一些理财产品吧，可能还需要线下来查。 嗯，对，像有银行账户里的财产，车子房子相对来说现在好查一些， 对对， 是吧？ 对 啊，但是呢，现在每个人他的个人财产的形式比较多样， 对对 啊。那除了说您说理财产品之外，您还提到还涉及到知识产权是吧？ 对， 他有没有什么著作啊？有没有名下有没有什么商标？ 对， 或者有没有什么专利？这个可能查起来比较费劲， 对对， 是吧？这里是和您说了这个财产报告令的这样的一个填大概的那个内容哈。 嗯， 那如果真的是不如实填写，或者说填写的不全， 嗯， 或者说填错，故意填错哈，这种情况，他面临的处罚会是怎样的？ 罚款、拘留，可能还会就是上那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哦，这样也会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嗯， 说到这儿，我想补充一点， 嗯， 就是有些时候你履行了义务，不但是可能面临这个罚款、拘留这么一个问题，还可能就是上了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嗯， 刚才接着刚才那个说，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财产报告制度， 嗯， 没有如实填写这种财产报告令， 嗯， 那么有可能就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若干规定， 嗯， 那么你有可能就会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 那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之后，那我是不是把这个案子及时的履行了，那其实名单也我就从名单上下来了 啊。这种情况呢存在是根据资格院这个规定的第一条第一项可以这样， 嗯，